不確定嘅，即係呢個屋企有三個人，一個確診，兩個未嘅、嗯，但係佢日日驗咧又係陰性嘅、哦， 即係密切接觸者啦嚇。 咁呢個就密切接觸者，嗯、但係又未係確診嘅。咁呢啲人點處理呢？我就提議你停咗佢嘅疫苗通行證，咁佢又可以出街嘅。不過佢出街呢，就係、是、唔可以去一啲要除咗口罩高傳播風險嘅地方，因為我哋唔知佢有冇即係隱形嘅即係帶菌啊嘛。咁但係其他啲地方呢，佢又係去得嘅。咁呢個係好容易做到嘅啫。咁咪隔得個七日，佢日日做核酸檢測。咁如果係冇事嘅，咁咪俾翻啟動翻嗰個疫苗通行證俾佢咯。咁咪搞掂啦。咁你就處理咗確診人士應該點處理，同埋隔離人士或者係呢個咁嘅接觸者點處理啦。咁我哋啲架撐其實而家係有齊嘅，只不過我就提議咧，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咧整個時間限制俾佢，即係話有啲人可能七日廢咗，有啲可能廢四日咁長下嘢啦。咁啊，剩翻落嚟，你仲要去安心出行整個黃啊、紅啊、綠咧，我就真係唔知道底要嚟做乜。喂，因為安心出行根本好多地方都唔使用嘅，搭車唔使啦。咁搭車係最高風險噶嘛，咁搭車都唔使啦。咁你搞嚟做咩呢？为咩嘢呢？你追踪都追踪唔到㗎。咁你话商场咁安心出行，咁但係今日其实商场好多人都唔嘟咪照入囉。咁你实名制咗，你仲要查佢身份证，都冇咁嘅人手啦。咁最紧要呢就係、是、我哋手提电话呢出年开始呢就全部都係实名制㗎啦嘛。咁如果出年实名制咗之后，咁、那个安心出行嘟亲安心出行嘅人一定就是绑捆绑咗去某一个电话，咁你有晒嗰个人嘅资料㗎啦。咁所以如果嗰个地方确诊，你要追踪返呢个人搵返佢出嚟去验呢，好容易做到㗎。因为手提电话将会系实名制㗎嘛。咁所以突然之间爆一个叫做安心出行实名制呢，我又真係拗穿头，又唔知佢係重叠緊一啲嘢，而嗰样嘢其实已经将会发生嘅。咁啊，多事不如少一事啦，就唔知系咩意思。 嗯，田北辰，所以你理解咧，其实政府仲会唔会做呢个安心出行实名制咧？咁因为即系有啲传媒都留意到，寻日特首李家超都冇特别提到实名制呢回事啦。而今日孙东局长都有一个即系变相，即系我演绎啦，变相实名制嘅一个讲法。咁其实嚟紧仲会唔会真系有安心出行实名制呢件事？ 都系同孙东局长嘅睇法一样。咩叫做安心出行实名制我都搞唔清楚。而家几百万人有安心出行，出年个手提电话就实名制。咁你将两单嘢加埋啦，咁咪係咁囉。咁点会有安心出行呢？要实名制呢？好啦，咁你话安心出行要俾几个颜色俾佢，乜嘢颜色可以去边，咩颜色可以去边呢？我就觉得内地呢套呢嚟香港就唔 work 嘅。咁首先你确诊咗，我已经用手帶綁住你屋企啦，咁你邊度都唔使去噶，咁你紅馬咪留屋企咯。 咪驚你除咗，驚你除咗手帶 啊！我諗最大嗰個憂慮係在於嚇，可能最大個嚇 係咪黃馬？如果係黃馬嘅話，我嘅意思就係唔好計到咁盡啦，唔好算機關算到咁盡。你總之唔俾佢出入食肆，要疫苗通行證嘅地方廢咗佢嘅功能，其他地方俾佢去啦。佢系咪都系戴口罩噶啦？咁佢一日都未確定系咪真系帶菌者，咁我要考100分做乜咧？咁我又解決咗啦。咁跟住你嗰啲馬仲要嚟做乜咧？最緊要就係搭車，我都唔做安心出行嘅。你最大風險我都唔做，咁你搞咁多個馬做咩咧？我又唔明啦。內地唔係嘛？內地分咁多馬，佢真係有個 GPS 追蹤到你嘅，你唔去得邊就唔去得邊噶咯。我哋而家呢佢又话唔会追踪你，唔俾你乜乜不嘅，只不过事后佢可以搵返你咋嘛。咁我哋執法嘅程度都唔同，规范嘅程度都唔同。咁所以内地嗰套嘢搬嚟香港，听起上嚟就好似好好听，但係我真係唔知香港嘅环境点落实，即係好似全民强检咋嘛。 深圳话封城三日，佢真系捉晒你去验嘅。香港搞咗成三个月、四个月，结果投降，话根本做唔到。 明白， 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 吓，即系田北辰嚟嘅意思就系、是，其实因为有好多即系香港实行上面啦，即系譬如确诊嘅时候，佢又要佢哋自己自动上报啦。如果你唔上报嘅时候，其实又唔会有红码啦。你有冇你冇红码出嚟到，最终都系一啲。即是最后都真的是确实地要追踪回那件事，不是真的个手机追踪回，而是要真的发觉原来有社区的传播或者真原来传染到人才事后找回这件事。其实已经是即得物无所用了，即或者是即最多都是讲最尽快找到源头的解，即对预防这个能力呢就没有的。 有一个市爆发了，它整个城市 lockdown 全部强检，我们香港难道你lockdown 油麻地强检咩？你都唔知油麻地条线话喺边，油麻地个人周围去噶嘛？咁所以边度确诊上，你系咪成个香港 lockdown 先？咁你又唔得、啊，咁你根本都做唔到内地嗰啲嘢，咁你搞咁多个码，系咪最简简单单就系中招嗰啲就喺屋企绑住佢，用个手带，跟住即系所谓边缘嗰啲就唔俾佢去飲食啊，咁啊解决咗啦。因 为 你如果安心出行咧，你基本上好多地方今日啊话要，但系佢话要根本就冇人理佢，亦都冇人喺度监管紧，亦都冇人喺度执法。即系好简单，如果佢今日话香港唔准唔戴口罩嘅喺户外，而警察从来都唔出现，从来都唔执法嘅，你估有冇人日日都戴口罩？就系呢个原因啫嘛。咁行到今日咧，其实。警察執法都唔錯噶啦，冇乜人夠膽唔戴口罩嘅。但系你話好多地方唔都安心出行，就計就係啦。 嗯哼，啊，田北辰啊，其實而家即係政府用嚟追蹤一啲處所嘅，即係其他即有一啲處所有確診者去過，咁政府要去到追蹤處所裡面其他嘅人咧，係透過疫苗通行證啦嚇。咁所以即係。咁即係就算係話呢個安心出行實名制都好，咁其實咧就如果你即係佢而家又唔係話係要為咗追蹤而去到即係推行呢個安心出行實名制，咁其實即係實名制嘅。 但我嘅意思，安心出行其實出年手提電話實名制咗之後。其实都变相是安心出行实名制咗啦， 但两者有咩关系呢？因为个 我到而家都唔明，咁你搞安心出行实名制，同埋个个人用个手提电话有安心出行，咁出年手提电话实名制咗啦，咁咪即系咯？咁唯一就系有啲人冇智能手提电话嘅，佢透过其他地方去显示佢嗰啲资料嘅啫， 但系安心出行系冇记录个用户嘅手提电话号码噶嘛？咁系咪嚟紧实名制就要即记录埋个电话号码先叫实名制咧？ 嗱，咁你谂下，如果我手提电话系实名制咗啦，咁有个电话一揾就揾到系田北辰嘅，嗰个电话入边有个安心出行嘅，咪就系我嘅咯。 咪但系而家即疫苗通行证已经可以达到呢、這个追踪嘅功能噶啦嘛？ 唔系，疫苗通行证达呢个追踪功能，要系我去到一个食肆嘟咗先啊嘛，我搭车咪冇咯。我搭车我唔使都疫苗通行证噶嘛，系嘛？我或者我入商场唔使都疫苗通行证嘅。 即系你意思系政府要收集翻市民嘅安心出行记录，系咪啊？ 我嘅意思系话个手提电话出年已经系实名噶啦。咁出年实名咧，我哋出入商场咧，咁我哋就要去嘟。咁如果佢有足够嘅人手，确保个个人都嘟咧。到时咧，佢就可以追踪翻。如果有出事咧，边啲人去过嗰度，咁咪即系揾翻佢哋，叫佢哋去验咯。 但出行记录系记录喺个用户手机度啊嘛，即系冇喺政府嘅中央数据库度嘛，系嘛？ 佢而家咩嘅？佢而家嗰个安心出行咧，其实佢冇记录在咩度，但系佢如果到时佢会有个信息俾你噶。佢又可以发个信息俾你噶，我记得早前好似我啲朋友都收过，咁咪发个信息俾你，咁你咪去嗰度去验咯。佢话我几时几日边度有人确诊咗，唔该你嗱嗱声去验啦，咁不嬲都系咁嘅作用噶。 好啊，时间关系，同田北辰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唔该晒田北辰。 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创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倾下。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红黄码同埋安心出行啊！咁啊，各位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话家俊啊，呢个时候听听听众嘅意见先。 好啊， 有蓝先生喺电话旁边啊，蓝生你好。 诶，喂，你好，林先生你好， 请讲啊。 系就咁嘅，咁咧就我咧就帮我屋企人，包括我阿爸、我阿妈，同埋我仔都出咗张电话卡。咁全部都係用我的名嘅。咁如果你話嗰、那個電話卡登記實名，就未必係代表係揸住電話係嗰個人囉。咁同埋譬如如果我有咩事，我譬如即係如果真係會轉咗變紅色呀、黃色呀咁樣，咁我用我個名變咗黃色紅色，咁咪我阿爸、我阿媽、我個仔都受咗個影響。咁可能即系呢个未必系代表实名咁登记咁 紧。因为其实互相影响啲咩？因为亦都系头先即系一直以嚟即系我哋都要想问嘅有关技术问题嚟噶。即系蓝生呢、這个亦都系系啦。咁啊，多谢你先， 好多谢你吓，蓝生吓。咁的確啦，咁啊，即係將來啦，即係出年二月開始咧，咁所有電話卡都係需要實名登記啦。咁其實都有一個每個人即係手持嘅電話卡咧，都有一個嘅限額嘅嚇。咁變咗咧就有一個限額啦，就但係都仍然有機會，真係好似藍生所講，有其他人咧都係用緊咧你嗰個嘅名所登記嘅電話卡嘅，係有咁樣嘅機會嘅。咁變咗到時啊，真係點樣去處理呢個嘅檢測記錄嘅問題咧？咁所以個問題咧就在於其實嗰個嘅電話號碼同嗰個嘅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而至於咧嗰個紅黃碼，三者係咪互相捆綁嘅咧？真係 嚇，咪同埋就算互相捆綁都好啦，即係頭先阿藍生所講咧，即係除非你真係有一個追蹤功能嘅啫，即係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你用就算用實名制去處理，有埋安心出行同埋其他紅黃碼都好啦，其實你都唔能夠去即係預防啦，或者係即係成功地追蹤到。一啲即係已經係即係嗰個手機上面嗰個實際嘅人嘅正式嘅一個身份去到邊個位置，咁所以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算我感覺係就係你咁樣去捆綁都好啦，都做唔到一個好有效嘅預防功能嘅喎。 咁再講多次啦，即係最新咧就政府嘅官員係講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啦。咁佢早前都接受傳媒訪問啦，都講話安心出行嘅角色咧都從來未變啊，即係咧就冇實名嘅追蹤功能啦。咁如果安心出行冇實名嘅追蹤功能，咁佢嘅實名制係嘅作用係乜嘢咧？咁而家其實已經有咧疫苗通行證咧，可以協助咧當局去對追蹤密切接觸者啦，即係嗰個地方嚇、有一啲嘅患者去過，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就攞翻嗰個處所所記錄過嘅疫苗通行證。疫苗通行證咧就有各個進入人士嘅一啲個人資料噶啦，咁就去到聯絡嗰啲人，咁就視之為一個追蹤嘅方法啦。咁其實而家就已經有呢啲嘅追蹤方法噶啦。咁如果安心出行係要實名制，咁佢又唔係一個追蹤功能嚇，即係頭先亦都可能未必需要，好似頭先阿田北辰所講啦，即係有咗安心出行實名制就方便追蹤，咁亦都唔係而家即係政府官員嘅講法啦。咁實名制嘅作用係其實係做乜嘢嘅咧？咁當然啦，就大家可能會諗啊，會唔會同紅黃碼有關咧？紅黃碼如果係嗰個人係即係核酸檢測係陽性嚇，又或者佢係一個入境嘅人士。咁啊，當局點樣用乜嘢嘅技術方法去到發嗰個紅黃碼俾相關嘅人士咧？咁係咪透過安心出行咧？咁所以係咪因此呢個安心出行要實名制咧？咁但係譬如安心出行其實都可以啊，佢唔上網咁發唔到嘅咯，可能就即係就算佢確診咗，佢唔上網或者咁或者佢可能亦都未更新個程式啦，即係佢種種原因，咁佢收唔到個碼，亦都可能會 所以亦都有一說咧，就係話其實即係呢一種嘅 做法咧，係咪去便利住遲啲？即係政府如果係真係想去放寬緊，即係入境人士嘅一啲方式咧，就係、是、即係推咗呢個咁樣嘅實名制，即係佢哋如果喺本地嘅手機程式或者手機嘅登記號碼係用佢哋自己嘅外地嘅名嘅一個實名，再加埋咧係一個紅黃碼嘅時候咧，就令到咧即係可以佢哋喺個酒店防疫啊嗰方面咧有一個放寬措施。咁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咧，其實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就算三管齊下，其實一樣都可以做到頭先即係個電話裏邊嗰個嘉賓講話，藍生講話，喂，其實咁佢可以換開另一個電話度用另一個實名，就已經係變咗做唔同嘅嘢啦。即係咁呢啲咁嘅實際嘅操作上面咧，係都好難絕對預防到咧，即係去有心為之嘅一啲手機用家。咁所以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其實似乎咧，即係如果冇追蹤功能嘅時候，其實只不過即係呢啲咁樣嘅措施咧，係加。即係加多咗人哋喺自己用嘅時候嘅一個不便利嘅程度，或者即係佢個嘅考慮點，而令到佢哋可能喺自己嗰個行為上面有多啲自我約束，而唔係真係一個實際嘅一個追蹤啊，或者係一啲監管功能咯。 嗱，田北辰咧就建議話係用疫苗通行證。嚟到取代呢個紅黃碼啦，即係講緊如果嗰個人係確診，咁咪將佢疫苗通行證失效一段短暫嘅時間咯。咁但係我又會想即係思考啦，即係究竟政府點樣去到俾嗰個碼，或者係點樣去令到嗰個碼失效咧？咁如果啊，即係嗰個碼係紅色，咁但係佢唔用嗰個碼，咁或者係即係或者佢唔拎呢個紅色嘅碼出嚟，或者佢唔更新嗰樣嘢，佢仍然係用緊舊嗰張嘅疫苗通行證，咁又會唔會繼續可以入到嗰啲處所咧？咁所以會唔會係需要佢去繼續去到即係實時去到更新嗰個碼咧？咁呢個都係可能政府都要思考嘅一啲技術嘅問題咯。好啦，咁啊，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讲咧，就寻日咧，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系联同咧，就系六名嘅政副司长咧，就去到立法会咧，就同立法会议员咧，就举行咗前厅交流会啦，咁啊，分组举行噶，咁其实当中咧，就当然都有唔少议员咧，就系向官员咧，就提出一啲防疫啊，同埋一啲嘅通关啊嘅一啲问题啦，吓，咁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同我哋倾倾啊。陈振英你好， 陈振英你好， 系 咁啊！再次呼吁各位听众啦，如果大家对于呢个红黄码同埋安心出行有咩意见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一倾噶。咁啊，陈振英啊，你寻日喺同官员会面嘅时候咧，都有冇倾到一啲嘅机场检疫嘅问题咧？请你讲下你见到嘅情况。 系啊，因为我咧就睇到一篇英文嘅文章咧，佢就对香港而家如果由外地翻嚟香港咧，喺机场检疫啊，同埋酒店隔离嗰度咧，就提咗好多意见嘅。咁我直接咧就将嗰篇文章打印出嚟咧，就递咗俾特首。咁其实反映系两方面嘅嘢，一个系机场嗰个检疫流程啦。因為大家就话啦，哇喺机场其实而家航班都已经唔多嘅嚟到香港。但是步行的距離很遠，即是落了飛機呢行去要做一輪檢測啊，或者是做其他手續的距離很遠，排隊很長，啲人集中在一起，咁就其實聚集好大嘅風險，如果其中一個確診呢，但其他啲人都好高風險嘅。咁中間呢就牽涉好多重複嘅工序啊，成日問佢睇返嗰張登機證啊，领取物资又要指定，咁又要大家去排队去攞啊，咁样咁就觉得冇理由要一啲翻由外地翻香港咧，要等六个钟先可以完成晒成个手续。虽然话最近我听闻都已经减到系三个几四个钟啦，但系都系唔合理嘅。咁就特首就讲啦，佢话呢个会唔会系以前嘅事啊？因為咧，阿盧寵茂局長咧最近去過機場咧，將成個流程咧就試咗一次，簡化咗啦。咁而家應該大概兩個鐘頭就得噶啦。咁呢個我就冇，因為未有人親身試過呢個加快咗個流程啦。咁我唔知道大家對呢個新流程嘅睇法係點。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酒店啦。咁啊，檢疫酒店我諗大家都聽咗好多噶啦。好難訂啦，訂咗因為機票改咗咧又好難改啦。價格因為中間有啲人炒賣咧，經常變啦。咁就所以咧，我就同特首提其實喺一直都講話居家隔離呢樣嘢係咪可唔可以實行？咁對於一啲屋企條件係可以嘅， 是不是可以早啲實施呢個居家隔離呢，咁就係呢兩件事同特首提意見囉。 嗯，咁政府有冇去到解釋返呢，其實而家用乜嘢方法去到縮短啊喺機場嗰度檢測代行嘅過程呢？ 其實呢我都有講嘅，聽落呢嗰啲檢測代行嘅過程呢好多係因為啲工作人員嘅協調問題嘅，亦都可能工作人員對成個流程呢唔係用一個整體去考慮囉。咁特首就話呢會用即係以前呢要集中晒啲嘢喺一個地方做晒，咁而家佢會諗下點樣可以將每一樣嘢呢分拆返呢，反而係仲會快啲嘅。咁另外佢都提到啦，就係我見今日都有啲報紙講，咁佢會將成個流程呢用一種叫做AB 嘅隊伍去行一次嘅，即係佢叫 Red Team 啦、啊、,Red 即係紅色嗰個啦，即係話呢邊個諗原來個流程呢就要搵另外一隊人呢去挑戰佢，睇下呢個流程中間從市民或者係一個公眾角度係咪冇改善空間。咁佢話佢已經引入咗呢個 Red Team 制度呢，就希望可以對每一樣政策或者一啲大家批評嘅流程呢可以更加可以做得好啲囉。 OK， 嗱而家政府就係研究緊紅黃碼啦，咁就黃碼呢就係我嚟針對一啲入境需要檢疫嘅人士嘅，咁希望透過黃碼日嘅引入呢去到即係睇下有冇空間去到縮短呢酒店檢疫嘅日數啦。咁以你嘅建議啦，咁其實可以縮短到幾日呢，或者其實業界爭取可以將酒店檢疫縮短到幾日呢？ 其實呢我哋嘅檢疫大家知由21日就縮到14日再而家係7日。咁當然好似從呢個數字上呢就大幅減咗，但係7日其實就係頭先講啦，你訂酒店嗰個問題都唔少嘅。咁業界當然就希望可以盡減啦，咁有啲提5+2，即係5日酒店2日居家隔離，咁坊間就好多都係4+3，甚至3+4，調翻轉都有。咁我覺得如果係從一個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角度咧，最好就能夠咧喺有條件下面咧，盡量都係安排更多係居家嘅。咁即係話2+5啊，定係3+4，我覺得呢個方向都會比較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咯。 嗯，早前呢就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呢今日接受传媒访问啦，就讲到话嚟緊11月头呢咁就会举行呢个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啊。咁到时呢预计就有机会容许呢抵港者有条件咁免检疫。有條件的免檢疫入境啊，咁只需要做到核酸檢測啦，利用黃碼啦等等咧就可以啦。你自己聽到係咪可以確定呢個嘅，即係有機會咁樣做咧？定係但係係咪淨係即係出席呢個峰會嘅人士先可以咁樣做咧？ 我估咧，因為尋日其實我都有同特首提到咧，就話第五波疫情之前咧，其實係有一啲豁免嘅申請安排嘅。可能是一些上市公司啊，或者一些有需要经商的人士啦。咁但是特首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去搞一些再咁嘅豁免呢，佢就觉得唔係太过合适嘅。可能佢都係希望呢就係将成个红黄码嗰个测试到去到11月有一个咁大型嘅活动嘅时候呢先至正式去大规模去推出。我估嗰陣時咧，可能都仲係只係我估咋，呢個純粹佢冇一個信息啦，都仲係為咗某一啲活動能夠可以引入呢一類嘅豁免。你話係全民都容許咁豁免咧，我當然希望可以啦，但係係咪咁快可以做到咁咧？我就仲係拭目以待嘅。 但係喺個國際嗰個嘅即係通常個做法上面咧，都好難會為咗一個特別嘅即係大型嘅活動而做一個嘅豁免，尤其是嗰樣嘢咧，唔係淨係講緊一啲好係好窄嘅官方活動。系啦，而系可能即系譬如而家你国际上面有啲好大型嘅体育城市啊，或者一啲好大型嘅一啲会议咧，其实都好难去做到呢件事。咁系咪即系咁恰当咧？即系如果真系话我哋去到十一月啦，咁的而且确有几个好重要嘅会议去做，但系就为咗嗰几个会议嘅与会者去做一个豁免嘅时候，会唔会亦都即系喺社会嘅嗰、那个即系嘅公平原则底下，好似系有啲唔妥当咧？ 係啊，我嗱，正如我頭先講啊，我好希望咧，唔係為咗呢幾個大型活動咧去做呢一方面嘅放寬或者豁免， 嗯、 而係話咧全民都可以去嘗試享受到同樣嘅安排。咁但係呢種安排佢需唔需要事先去做一啲科學嘅驗證嚇、啊，即係有啲免檢嘅安排嘅人士。但係佢入到嚟咧，令到我哋嘅確診嘅情況有咩變化咧？呢啲係咪需要喺十一月之前，我哋要做一啲測試咧？咁呢個真係要睇下盧局長嘅即係成個安排啦。咁就我係唔希望真係為咗大型活動先至引進呢一個咁嘅方便。我係希望咧，即係所有市民而家都好想，我諗經過兩年幾三年冇出過去，好多都無論翻內地好，或者係出去唞一唞氣好，咁佢都要翻嚟噶嘛。所以點解我覺得機場嗰個檢疫流程啊、隔離酒店安排啊，如果能夠優化咧、我諗全香港市民都係樂見噶咯。 你可唔可以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呢個峰會嘅重要性咧？即係如果維持住而家嘅檢疫安排，即係未有得放寬嘅時候。咁會唔會係唔夠即係參與者啊，或者會令到個峰會有咩影響？ 我諗如果按而家所有嘅檢疫政策咧，呢、這個峰會咧嘅吸引力或者係對海外參與者嗰、那個要求嚟講咧，我相信會大大影響來賓嘅數目啦。因為其實正如我講嗰篇文章裏面咧，呢啲一定會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嗰啲嘉賓裏面呢會傳閱嘅。咁大家如果見到，而且呢真係有一啲我識嘅朋友呢，佢哋喺返嚟香港嘅過程呢，嗰啲不愉快經歷呢都喺朋友圈之間呢廣傳嘅。咁所以我覺得無論喺機場點樣處理呢啲到港旅客或者到港人士嘅安排，或者係係咪應該考慮全部用居家檢疫，或者如果係嘉賓屋企，當然冇香港冇屋企嘅，咁你喺酒店度咧，就令到佢只要係封閉式、閉環式管理咧，即係等我哋七一咁咧，咁就可以我諗先可以提高到呢啲大型活動對海外人士嘅吸引力咯。 好啊，唔該曬陳振英，多謝你嚇。 唔該， 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劉先生喺度。刘生你好， 刘生你好， 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请讲。 我想讲下安心出行嗰个行动嗰个实施。 嗯， 而家咧食环署嗰啲咧熟食中心啊、街市啊，佢哋咧入侵佢哋嗰个街市咧，都要安心出行。 系， 但系嗰啲安心出行嗰啲咧，佢就有啲就外判咗俾保安公司嗰啲嗰啲护卫员去就负责嘅、 嗯， 但系咧嗰啲咧就唔系执法人员、啊。佢哋有啲人入去咧，方便咧，我都咗啦，就行咗入去。但系你如果你熟食中心裏面嗰啲設施咧，佢又要那個健康碼嗰啲，即係針紙嗰、那個要有響咗機都會著嘅。咁佢即係有聲出現嘅，咁佢至可以識別。但係有啲咧都係話，我入去幫襯嗰個檔户喎，咁你阻住我，等人哋冇生意，你係咪你負責啊？佢又唔敢出聲，佢又咩情？同埋有啲好多而家執行嘅呢，有乜事過呢？原來嗰啲負責嗰啲小販認可區啊，嗰啲小販管理隊呢，就話佢哋冇權喺街嗰度執檢控人哋嘅。佢嗰啲人呢寄咗出去嗰、那個小販認可區啊、熟食中心出面啊，佢哋就話唔關我事㗎啦，你報警啦，咁樣咁嘅工作態度，就真係個行政嗰度需要檢討囉。咁样咯， 嗯，好啊，多谢晒刘先生吓，咁啊，刘生都讲到咧，其实即系呢啲嘅政策推行啦，咁一定涉及一啲嘅执行问题嘅， 系啊， 究竟前线嘅啲人员啊，咁啊，其实都即系某程度上都赋权咗啲场所嘅负责人咧，去到处理呢啲嘅检查嘅问题嘅，咁但系。執行得唔好嘅時候，咁即可能真係一定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係啊，就算陸主光頭先係講過，即係三線並行嘅嗰種方式去做咧，都會有頭先阿劉生所講嘅嗰個實際嘅問題， 嗯、 就係當最後嗰個手機使用者佢自己係冇咗呢一個咁樣嘅自我嘅約束功，即係嗰個意識嘅時候咧，乜、 okay. 都做唔到 好啦，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嘅美丽道，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大约两分钟前清理好，咁大一带嘅交通嚟而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清丽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0703点，跌咗9点。是成交有2000多张。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335元跌4毫，阿里巴巴108.7升过3，盈富基金21.24跌咗1毫，比亚迪股份283元升14.8，招商银行42元跌1.75，中国平安48.05先跌2.75，美团182.5升2元，京东集团244元升6.4。建设银行4.99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72.78系跌咗2.6。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十方控股、海龙控股、麦迪森控股、海星控股同埋顺龙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中国支付通、中国金控、春能控股、百家淘客同埋中康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81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02点，升咗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8.96，瑞士法郎0.984，加元1.311，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港金报16,0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1美元，卖出1713.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上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柯达大厦，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在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彩虹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龙尾过咗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去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索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呢一段多车嘅龙尾去到近永安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啦，开始车多繁忙啦，龙尾系接近文化博物馆。条文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多车，龙尾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2020年。 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是1156亿元，对本地生产总值贡献是4.5%，就业人数有228000多人。按增加价值和就业人口计算，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最大组成部分是软件、电脑游戏及互动媒体界别。在2020年，这个界别的增加价值是544亿元，占文化及创意产业总增加价值的47.1%，界别就业人数接近65000人，占文化及创意产业总就业人数的28.4%。 香港文化可以说是非常多元化，香港电影、流行音乐、香港文学、劇場表演、港式漫画、电视娱乐、电台广播、视觉艺术，还有各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艺术文化圈的一份子，就更加觉得20多年众多艺术家的努力是很值得肯定，亦都有数之不尽的优秀作品。多年前所谓的文化沙漠论，实属是无稽之谈。 一些市民经常接触到的类别，例如电影及录像和音乐界别，在2020年的增加价值是21亿元，占产业总增加价值的1.9%。电视及电台界别增加价值是60亿元，占产业总增加价值的5.2%。而出版界别的增加价值是132亿元，占产业总增加价值的11.5%。 香港文化曾经广受亚洲市场的重视和欢迎，可以说是一种香港的软实力。文化产业是今日越来越受到全球的重视，也都是国国争相注重培育的一环。香港各门类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值得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化产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经济活动，也都要有资金支持，但同时也都要有空间给创作者自由发展。成果不一定有明确的时间表，而更加有弹性的文化政策，大有可能令到香港的文化再创高峰。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批出了新巴城巴一个合并的专营权，城巴的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过去20年铁路发展在香港岛其实是一日千里，咁香港岛亦都面对人口老化，合并就俾我哋一个契机去检视合并成为城巴之后，如何能够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带到最好的服务俾市民。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李一同饰演的艾千雪是防团中最年轻的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心智简单，外柔内刚，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是团里面公认的军花。 国剧830得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湖景村湖翠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 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四分啊！欢迎大家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麦家俊喺度啊！ 大家好， 麦家俊啊，呢、這个时间想讲讲咧关于消费券啦。嗱，消费券今年嘅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就将会喺八月七号咧就会开始发放噶啦。咁呢段期間咧，咁都係俾市民可以啊，會唔會可以繼續即係叫做新登記又好，叫做轉會又好咧，就俾市民去做呢啲嘅手續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就政府咧亦都係就住咧，即係第二階段領出消費券嗰個資格咧，就發出咗一啲嘅信息俾市民，就話部分嘅市民咧就係不符合資格啦嚇咁。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即係今次第二階段嘅消費券咧，咁係有資格嘅一啲更新嘅。咁講緊話，如果一啲咧係永久離開，或者係意圖永久離開香港嘅市民咧，咁佢哋就唔再合符資格攞消費券啦。咁所以咧，近期咧就有啲嘅一啲咩嘅準則就被視為一個永久離開或者係意圖永久離開咧。其中一個準則咧就係話呢啲嘅市民咧，咁佢曾經咧就以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就提早去到提取強積金啊，咁呢樣嘢咧就會被政府視為咧有意圖啦，或者已經啦永久離開咗香港啊，咁所以今次咧就係發啲短信俾一啲不合資格嘅市民啦，咁政府個講法就係話咧，因為嗰位市民咧就曾經嚇以呢個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啦，咁政府就話咧就認為你係唔符合咧呢個嘅要求啦，即係今次領取消費券嘅要求啦。就所以咧，就你就不会获发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啦。咁啊，短信亦都话咧，就如果咧呢位市民有啲咩嘅异议咧，就可以14日内咧以书面提交你嘅申述，去到咧系政府嘅有关嘅邮箱啦。咁或者咧亦都可以去到即系财政司司长呢个消费券嘅一个临时服务中心咧去到处理。咁所以近期咧亦都有传媒影到咧，咁譬如喺旺角啦吓，呢个消费券临时服务中心咧。咁呢幾日咧都大排長龍啊！咁就話咧都逼滿咗近100名嘅一啲申請覆檢嘅人士，因為咧有啲市民就話啊，其實咧我並不是真係永久嚟過香港，係可能佢咧係曾經提取過強積金，咁但係佢已經回流咗翻嚟香港啦，並且已經喺香港咧即係做翻嘢啦，再有供翻強積金啦，亦都係有交税啦咁，咁所以就認為咧自己應該符合翻資格。去攞強積去攞呢個消費券，於是咧就走去咧消費券嘅服務中心嗰度咧，就向職員咧就再作出呢個申述啊！ 呢個睇落去咧就似乎好似係一啲制度僵化嘅情況啦，因為嗱，大家去睇翻頭先，譬如陸宇光分享緊嘅一個即係、一個條文，就係講緊如果喺2022年6月13日之前啊，係以永久性地離開香港為由咧，就可以早啲提取去一啲強積金嘅話咧，咁呢個就無可厚非啦，即係都係一個意向咧就係話真係離開香港啦咁樣，咁所以翻到嚟嘅時候咧，去做呢個咁樣嘅再申述咧，本來就應該無可厚非嘅睇落去，咁但係咧即係見到就原來已經係有10年翻咗嚟有交税，就做曬所有一啲即係大家其他政府部門都有記錄嘅嘢，都仲要收到短信咧，咁喺市民嘅眼中咧就即係可能會俾人覺得，喂，你政府跨部門之間其實點樣做協作啊？又或者係咪一個制度僵化令到去擾民嘅一個措施咯？ 即係可能僵化嘅地方會唔會就係、即係政府只係睇佢有冇曾經提早提取強積金，而唔去到理咧佢而家個狀態係點咧？即使佢翻咗嚟啦，已經 加埋税喎，仲 係啦，再供翻強積金，再供翻税啦，咁都係咧，係被即都視呢位市民咧係已經離開咗香港，咁會唔會係都係一個問題？都可能會令到呢啲嘅市民即受影響嘅市民都相當困擾咧嚇。嗱，今朝早咧節目《千禧年代》咧都係有市民去到講翻啦，就係話十幾年前係真係曾經離開過香港嘅，係有攞過強積金嘅，但之後翻咗嚟香港咧已經超過10年啦，咁都今次係收到呢個信息，咁都 分分鐘去供強積金呢十年。 嚴重中得多以前。 咁啊，會唔會係真係一啲問題喺度邊度出咗咧？咁啊，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收到呢個當局發出嘅短信咧，就話你唔符合資格去攞呢個消費券咧？大家點樣睇今次呢件事咧？嚇，咁啊，不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麦家俊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一位区议员咧，同我哋讲讲佢有收到啲乜嘢嘅居民嘅一啲投诉或者求助啦。 好啊， 嗱，电话旁边咧有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森啊，陈远森你好， 陈远森你好， 好，两位主持你好， 不如请你讲下你收到乜嘢嘅市民嘅关于消费券嘅求助啊。 好啊，嗱，呢三日嚟咧就我收到大大话话都接近100个个案，咁又好多街坊上嚟。你个电话我睇，有个短信唔知咩，咁啲街坊甚至到咧就话呢啲系咪呃人嘅嘢嚟噶咁样，咁我哋都同佢解释翻咧，你要两个礼拜内咧就系、是、写明嗰个理由，因为佢话你唔喺香港咁样，咁佢先恍然大悟，咁然之后咧就好多街坊话，咁点写啊咁样，咁第一咧就系、是、冇讲话要系下载份表格嘅，咁我哋都帮啲街坊嗱、你跟翻写喺白纸度写翻啲原因嗰方面嘅嘢啦，咁第二咧就话要下载表格、哦。咁好多街坊市民根本屋企都冇打印機，甚至到都唔知點樣下載表格，就好彷徨。咁有啲揾咗我哋，有啲話佢哋啲其他區啲朋友咧就唔知點算好。咁好多好多街坊都係因為咁樣又係揾我哋，同埋咧有啲就廿幾年前嘅，即係嚟香港都唔知幾時嚟香港，咁又收到呢個短信。咁而我最擔心最擔心咧，就好多市民，因為我睇嚟求咗啲大部分都係長者啊，佢哋根本就唔識睇短信。或者咧就係、是、睇個短信以為係呃人嘅，或者咩咧就係、是、刪除咗。咁今日我都同百幾個街坊咧就講解呢樣嘢，點知原來真係有班街坊咧，佢咧就係、是、淨刪除個短信啦。因為政府成日講話有啲即係唔知咩短信咧，你就唔好理佢哋啊，或者刪除咗佢哋啊，佢哋刪除咗就唔知點算好。我話唔緊要，咁你咪我哋幫你寫翻咯。你咩理由離開，同埋都翻嚟香港咁多年，同埋有個地址證明俾翻。有關方面，咁希望能夠係幫到你，就冇話冇所。 O K， 呢個消費券咯。 嚇，想問翻清楚先，你收到嘅求助個案係咪都真係曾經提早領取強積金嚇，或者曾經離開過香港而收到今次呢個不符合資格嘅短信，還是有冇其他嘅個案嘅類型咧？係咯， 兩樣都有。我睇咧就大約係八成幾嗰啲都係話曾經簽過。就話嚟香港，但係都有係10%咧。嗰啲街坊話：我完全都冇嚟香港，我都未供過強積金添，咁又收到呢份嘢， 就唔知點解啦。 點算？ 會唔會係因為佢其實真係就冇供過強積金，所以又即係喺個記錄上冇咗？ 係啊， 又收到。 要解決理由喎，係啊，咁都幾混亂咯。睇翻成個情況。 咁你譬如話，即係曾經提早領取過強積金嘅市民個案裏面。其实是不是都通常都已经在香港留返回流返嚟香港一段时间㗎啦。 是啊，佢哋根本就话我返去大陆或者係做工或者做生意失败几个月之后返咗嚟香港，我都住咗十几廿年，我而家供强积金好似主持咁讲，我嘅钱仲多过以前攞嗰啲几倍添。有啲直情话我一路打工即係都有纳税啊，咁突然间又我唔得咁样。佢哋覺得好奇怪，同埋有啲都好憤怒咯，話點解政府而家揾啲嚟搞咁樣？ 嗰啲個案咧，即係最長翻咗嚟香港係幾多年咧？ 廿幾年， 廿幾年， 廿幾年，哇！ 係啊 ，OK， 好啦，咁而家即係收到呢個短信啦。咁頭先我哋都引述咗短信嘅內容啦，就話如果對呢樣嘢有異議咧，就可以喺14日之內咧就提交佢哋嘅申述啦。咁啊，啲個案啲市民識唔識得點樣做咧？ 第一就是他们很害怕，有些市民就说会不会到时又说我政府啊发假誓啊，那怎么办啊，那有些市民呢又害怕呢，就我不交他呢会除了今次消费券没有之外，第日的消费券是不是全部都没有啊，我拿那些政府福利津贴，譬如说长者津贴啊、伤残津贴啊、综援啊，会不会是又这样而没有啊，甚至到呢就是我间公屋会被取消啊，他们是极度彷徨啦，呢件事情。 首先就是即十四日呢个限期要作出申述啦。咁其实他们做唔做得切咧？即呢十四日得唔得闲去到处理呢件事咧？ 他们好多嚟找我，咁我亦都讲翻俾你听，即系你讲翻你个理由，咁我哋就根据你嘅理由咧，就帮你 即係你唔識寫字嘅，我哋寫翻，跟住之後就係寄去邊度。咁如果知道嗰啲咧，反而係有個足夠嘅時間。反而我哋好擔心好多街坊完全唔知道，即係有呢個短信啊，咁變咗錯過咗呢個短信之後，就到第日人哋個個即係攞五千蚊，佢冇得攞嘅時咧，就會啊話點解啊？跟住之後話俾個短信你冇攞到喎，咁又有一班居民咧，可能又去廁所中心嗰度，即係咁變咗嘅。政府啊，就變咗何？而家唔做翻啲嘢咧，就可能到時都引起好多民憤咯。 有冇有冇已經嘗試接觸過有關部門咧？而佢哋嗰邊俾你嘅一個即係初步嘅答案係點解會有咁多一啲比較？ 政府咧就話可以打嗰個電話嘅，即係啊，但係咧，我哋所有街坊包括我哋咧係打唔入嘅個電話係、 哦、 打一日都冇人聽或者唔通嘅，咁變咗即係好奇怪咯。你又話俾人聽有得去問。但是亦都冇人听你嘅电话或者打唔通，咁变咗咧就即系、根本想揾人解释都冇无从咯。 嗯、其实咧就根据即政府嘅新闻稿啦，咁呢啲嘅需要提交申述嘅登记人咧吓，咁、可以咧就系、下载一个嘅表格啦，咁就话同埋填妥之后咧，连同短信通知嘅副本同埋其他有关嘅文件去交翻俾咧就系、有关嘅秘书处啊。咁其实咧就喺短信咧就好似冇讲得咁仔细啊。你觉得呢度其实佢哋知唔知要带咩文件去申述咧？ 佢哋完全唔知，佢哋有啲咧就係話，第一咁講啦，佢哋淨係寫咗自己嘅名，話我係喺香港居住啊，身份證號碼乜都冇，譬如陳大文咁啊，一千個陳大文噶嘛，佢哋就以為係交咗佢啦。咁亦都有啲咧就係、寫得唔清楚自己嘅 number， 或者寫錯咗個字，因為如果寫錯咗之後，亦都無從稽考啊，揾唔到佢哋啦。咁好多好多呢啲嘅問題咯，我覺得即係政府俾哋嘅即係指引係唔清晰。甚至到有啲就諗住填咗啲資料就寄去，但我哋睇返呢好多時可能漏咗身份證號碼，有啲可能又漏咗電話地址啊，有啲亦都冇一個係去自己嗰個地證明地址嘅副本寄去，好多街坊好多朋友根本就唔知點樣回應，即係而家咁突然嘅一個即係要求囉。 嗯，佢其实个短信咧就冇特别讲话要睇乜嘢，要提交乜嘢嘅资料或者文件咧系俾秘书处嘅，咁可能咧我哋都系睇翻新闻稿咧先至知道头先嗰几样嘢啊。 好多应该系漏咗呢啲嘢嘅，我见到好多街坊，佢哋交翻嚟我哋先至提翻佢哋。我相信一般市民连下载都唔知点下载啦，嗰份表，即系屋企又冇打印机，又唔知点下载，咁就即系以为佢唔回应都可以啊，到时即系自动有五千蚊都有，咁我哋即系真系好担心咧。第日其他市民攞到五千蚊，而有班街坊攞唔到五千蚊，跟住就话你冇填翻份表、啊。咁变咗都几混乱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婉心啊，多谢你。 唔该 晒，唔该，拜拜。 陈婉心咧就系荃湾嘅区议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呢几日咧有冇收过嚟自政府嘅短信，就话你啊，可能你嘅消费券咧就唔合资格领取啦？有冇收到呢个短信咧？咁啊，大家点样睇而家出现嘅呢个状况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先生喺度啊， 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啊！ 我系第一次打嚟嘅，我真系好谷气呢单嘢。 系你系收到短信 啊？系啊，咁我今日琴唔知琴日前日收到， 系 我今日走去搞咗。 你系有冇离开过？即系以离开香港为由去即系领取个？ 我其实就唔系话离开香港为由嘅，我系话退休啫。 哦，你退休系啦。我就攞咗強積金，因為你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阿嗰位議員講，阿陳議員講，我攞啲錢出嚟投下資，即係退休，跟住攞啲錢出嚟搞下生意都可以噶嘛，啱唔啱先？ 咁即係睇嚟好似政府嗰邊係只要冇強積金嘅記錄咧，都好容易會攞到呢個。 冇記錄啊，係提取過啊。 提取過係啦。 係啊。咁佢最好笑就係我話。咁你系咪真系喺度玩紧扰民咧？点解会咁讲咧？你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冇事噶、哦，第三阶段都冇事噶、哦。 咁你系你话你今日去咗申述系咪啊？ 系啊， 可唔可以讲下个过程啊？ 咁我去到，咁啊上到去，咁都好多人噶啦，其实都我相眼见都廿几人喺度做紧噶啦。 咁啊，對方就好好脾氣嘅。 嗯， 咁啊，怪我自己又唔好脾气啦。后屘都佢问我攞翻以前啲工作强积金啊，即系再翻嚟做嘢啊，攞翻啲强积金啊，出粮单啊，我话边有可能俾你噶？我有我都掉晒啦，啱啱先？你唔会 keep 几年嘅？头先我听到都话有人回流都廿年，唔会 keep 廿年嘅粮单噶嘛？咁我跟住我话同佢讲，我话我近排我本身系吩咐户嚟嘅。我就俾房署要求我调迁，咁我都仲可以攞到间新屋嘅，我点离开香港呢？ 嗯， 系咪先？ 咁你俾咗乜嘢文件去到证明自己系合资格 咧？我之前嗱最好笑咧，你头先讲话嗰陈议员就话打个电话好难打啊嘛。 嗯、 我你知唔知我系咁重复，我打咗十次电话先有人同我真人对话。 OK，、 嗯、仲要系好笑到咧、嗯。 好。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陈生，我哋听听新闻先啦。 含 BA.2.12.1 及 BA.4 或者5变异病毒株本地个案，分别增加62同32宗。当局宣布，即日起经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同机场往内地或者澳门嘅旅客，如果核酸检测阳性，会即时获发隔离令，安排到社区隔离设施。日本政府據報計劃在秋季為前首相安倍晋三舉行國葬。安倍上星期五在奈良市出席一個競選活動期間遇食身亡，私人喪禮前日在東京增上寺舉行，遺體火化後安葬在山口縣老家的家安倍家族墓園。調查的案件調查工作繼續，41歲疑犯山上徹也向投訴向調查人員供稱，一开始打算制造高压涡炸弹，但后来不想将无关的人卷入其中，所以改为制作容易锁定目标的枪械。警方正是分析从疑犯家中和车辆检获的证据，包括在家中检获与案发现场手枪相同的其他七把自制枪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有少少车龙，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龙尾是过了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怡安角。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近永安广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多车繁忙，龙尾近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多车 噶，龙尾去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道因为爆水管，佐敦道通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支路，即系近住拔萃女书院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嘅香草或者香料去调味，咁就会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去消费券水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五千蚊。新合资格嘅年满十八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我哋一齐飞。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好多人话去捷克斯基小镇度旅行，就好似去咗童话国度一样。企喺城堡上面俯瞰小镇嘅绝美景色，真系令到我榴莲都流连忘返噶。 诗际如诗如画的黄昏，映照桃红秋色，流连相衬。若我在旁，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飞。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湖景村湖翠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消費券啊，因為咧就係近期咧政府就發放咗一啲嘅信息咧俾市民啊，部分嘅市民啦，咁就話佢哋咧因為咧係已經係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咧係提早領取強積金啦，咁所以就視呢位市民咧就係唔符合咧領取消費券嘅要求啦，咁啊近頭先我哋都訪問咗一位區議員啦，都收到一啲嘅市民求助啦，咁都係有即係差唔多100宗嘅呢啲嘅求助。咁都見到喺旺角嘅消費券計劃秘書處咧，都有唔少嘅市民咧，希望咧就住呢個不合資格嘅短信咧，就提出申述啊。咁想問下各位聽眾啊，唔知大家近期亦都有冇收到呢個政府話你唔符合資格攞消費券嘅短信咧？大家有咩嘅諗法同埋遭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咧，麥家俊啊，我哋就揾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黄鹤龄同我哋倾下，黄鹤龄你好， 黄鹤龄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你好。 近期传媒都会有好多嘅个案啦，咁部分咧就系真系提早提取过强积金嘅，咁但系咧就已经系回流咗翻嚟香港一段时间，有再供强积金同埋交税添嘅，咁所以其实政府咧系咪只要嗰个市民系曾经提早领取强积金，都会向佢哋发出呢个短信噶？ 是嗱，我哋其实喺6月13号公布我哋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嗰个准则资格准则嘅时候咧，都有解释过嘅。咁我哋里边有一个要求啦，就叫我哋就要求嗰个登记人咧，其实系需要系冇永久离开已经永久离开咗香港啦，或者有呢个意图嘅。咁我哋当时都讲，我哋会睇几样嘅因素啦。其中一样咧就系睇下咧，佢有冇根据强积金条例底下系以呢个永久性离开香港做理由就去申请咧，就提早攞呢个强积金嘅。咁因为呢啲人咧，佢如果亦提交过一个有效嘅申请咧，其实当时根据条例咧，佢必须向受托人咧系提交一啲相关文件。 就包括咗咧，佢其實係已經係獲准喺香港以外地方居住嘅證明文件嘅，即係例如係可能已經有呢個移民嘅簽證啦，同埋其實佢要有一份咧就住佢係將會啦，或者已經係永久性嚟香港作出嘅法定聲明嘅，咁呢啲先至係一個喺強積金管理委員會嗰度咧積金局嗰度咧，佢就有一個資料就知道啊呢啲人咧就係、是、曾經提交過一個有效嘅申索，咁呢啲人咧呢啲人士咁我哋睇落去，我哋都相信裏面都有一定嘅人士佢真係移咗民嘅，咁我哋就用呢個做基礎起點啦，咁我哋就會表面上都覺得如果你曾經咁樣申索過，咁就應該都未必符合我哋嗰、那個頭先講嗰個係冇永久離開香港或者有呢個意圖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發出一個短信通知，咁當然我哋明白啊，哦咁多年會唔會有市民係即係移民咗，跟住都回咗流嘅，咁我哋當然都歡迎我哋市民回流翻香港啦，或者係因為某啲原因，我當時提供申請，但係跟住係其實冇走到，咁其實一路都係香港，即係話你符合我嗰、那個冇永久離開香港嘅要求嘅，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個申索嘅渠道嘅，咁市民收到短信之後咧，就喺14日內就提交呢個申索，咁如果你本身都真係一路留喺香港冇永久離開過，咁我諗都唔難提供一啲資料去證明嘅，咁如果你合資格嘅話咧，我哋一定係會安排發放翻個消費券嘅。 好，嗱，首先想問翻咧，即係究竟呢幾日啦，政府向幾多個係提早領取強積金嘅市民係發出呢個不符合資格領取消費券嘅一個短信咧？發出幾多短信啊？ 係嗱，我哋咧其實陸陸續續就拎就住啲現有登記人，你記得我哋嘅現有登記人就大概有630万啦，我哋就拎住佢現有嘅資料咧，就去比對翻強積金嗰邊俾我哋嘅啲資料，咁裏邊大概咧係有240000嘅市民咧係曾經咧係提交過一個有效申請，係用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咧提早攞呢個強積金，咁所以我哋陸陸續續咧其實就住呢240000嘅現有登記人啦，就陸陸續續發緊呢啲咁嘅短信通知嘅。 OK， 嗱，我想問多清楚少少咧。頭先你話即係提交過一個有效嘅申請，去到提早領取強積金，咁都會係今次政府會發出短信俾佢哋啦。咁我想問即係提交一個有效嘅申請，包唔包括一啲即係申請成唔成功嘅一啲個案？即係可能佢申請咗，但係結果咧，佢因為唔知咩原因啦，佢結果都係冇提早領取強積金嘅。咁呢啲人申請過，會唔會都被視為係佢係即係唔符合資格攞消費券咧？ 唔係嘅，嗰個名單咧，所謂名單嗱，當呢、這個強積金嘅受託人，佢要將呢啲資料交俾強積金會嘅話管理局嘅話咧，其實所謂咩叫有效申請咧，就係佢交齊曬嗰啲資料噶啦，即係佢係有效嘅，佢就會係喺一個月內咧就會發放翻，即係佢提早攞呢、這個強積金啊嘛，咁佢就會係通過一個支票或者係入去個户口咧，就俾翻呢個強積金嗰個錢佢哋嘅，咁如果有啲市民係提出咗申請，喺一個月內佢其實改變主意啦，其實佢會取消，咁取消就唔喺嗰個名單裏面嘅。 OK， 明白。咁另外咧就我哋頭先都訪問咗區議員啦，都收到一啲嘅居民求助啦。咁佢講到話有少量嘅個案咧就並冇提早領取強積金，但係都收到今次呢個短信。其實係咪今次嘅不符合資格嘅範圍有其他嘅一啲準則咧？ 其實都市民睇都有分別嘅嗱，當然咧，我哋嗰個資格準則裏面有唔同要求，咁市民都可能係因為其他原因，譬如有啲市民係即係譬如我哋其中一個要求係年歲，咁年歲唔符合，咁佢都會收到我哋一啲短信話你唔符合個資格嘅。但係如果收到頭先我哋講喺真係曾經係攞過提交過一個有效申請提早攞強積金嘅登記人咧，佢收到個短信係清晰講咧就話啊，你係因為你曾經提交嗰啲申請，所以唔符合資格嘅。咁嗰個係清楚講咗，係因為你提早提交咗一個有效申請咧，就想提早攞呢個強積金嘅。 嚇，咁但係咧，亦都即係頭先有聽眾打嚟啦，亦都係有其他嘅人分享咧，就係其實今次最大嗰、那個問題咧，其實就係嗰種擾民嘅嗰個印象啊。即係譬如話頭先阿黃漢玲都提到，可能咧就如果佢哋係已經係提取咗嗰個強積金，又或者係喺個記錄上面咧，即係去收到要去重新去嗰度去重新去講翻，其實佢哋唔係咁樣嘅。OK， 咁依個其實依個動作係由於擾民，而亦都有啲人咧，其實咧係 直情係已經有交到税啦，或者甚至乎有其他嘅政府內部應該有嘅記錄，咁、可能佢市民就會質疑咧，點解政府內部嘅溝通同埋嗰個資訊嗰個流動上面咧，即係去做唔到呢一個咁樣嘅互相認證嘅一樣嘢，而令到市民要有即係一個咁唔方便嘅情況出現咁樣咯。 係明白嘅，嗱呢、這個唔係政府內部溝通嘅問題嚟嘅，嗱因為咧嗱，首先第一，好似頭先我解釋啦，因為我哋講緊話佢提交咗一個有效嘅申請，我咁頭先都希望大家聽到我講咧，就係唔係佢當時真係講呢個意願。你諗下當時其實都好嚴謹嘅，佢要個信託要俾信託人提交咗一定嘅資料同埋一個法定嘅聲明嘅，咁都相當嚴謹嘅。咁冇錯嘅，我無可否認咧。如果啲合資格嘅人，譬如我亦都講，佢當時就算真係攞咗，佢移咗民，就算當時移咗民，其實佢都可能會回流噶嘛。咁回流我哋都歡迎嘅，都合資格嘅。咁無可否認，如果合資格嘅人咧，我哋係會麻煩咗佢今次要去話俾我哋聽佢合資格。咁但係因為頭先都講有24万咧，我亦都相信裏邊有一定嘅數量嘅人士係真係移咗民嘅。咁而家移民呢啲人，我哋之前都聽到社會上嘅聲音啦，係咪應該仲發消費券俾佢咧？政府係咪應該做啲功夫咧？咁樣咁一定係有呢啲數量嘅人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都會發呢個短信然之後就請市民翻嚟啦，話俾我哋聽啦。如果佢真係合資格，咁頭先講啊，會唔會有其他資料？譬如我講交税，其實根據稅務條例咧，稅務局咧係有一個保密嘅條款嘅，喺個條例裏邊有一個保密條款，稅務局係唔能夠向任何人，包括政府部門咧，去披露一個個別人士任何佢嘅繳税嘅資料，甚至包括佢究竟有冇繳税都唔講得嘅。所以我哋係無從去稅務局嗰度咧去 check 呢啲資料，又或者有人都市民都講話，我翻嚟又做翻嘢，我都有交翻強積金啦咁樣。嗱，因為頭先我講咧，我哋攞呢個如果個市民係提交咗呢個有效申請去提早攞強積金咧，信託人係會將呢啲資料咧交俾呢個積金局嘅。因為佢要去確定咧，嗰啲市民一分人啊，佢只可以用呢個理由係攞一次嘅啫。咁所以呢啲資料交咗去積金局，我哋就攞咗呢個名單。但係如果個市民我翻嚟然之後其實佢真係可以繼續做嘢咧，喺個強積金計劃底下咧，佢真係可以繼續供款嘅。咁如果繼續供款咧，信託人係唔需要將呢啲資料咧交俾積金局，所以連積金局都冇呢啲資料。所以我哋其實係無從去 check 到話啊，呢啲人會唔會而家都供翻強積金啦？咁係咪即係等於佢翻咗嚟香港又 check 唔到？咁所以就唔係個內部溝通問題，而係咧，其實我哋真係唔係隨意話，有我啲資料我哋現成有咁啊。咁所以似乎最簡單便捷嘅方法咧，就係、市民就提交翻話俾我哋聽啦。其實嗰、那個手續咧都唔複雜嘅，因為市民其實真唔需要親身咧去秘書處。如果佢可以揾託人去又得，其實佢喺我哋嗰個網站可以下載嗰個一個表格。如果用表格填就唔使自己作添啦，用個表格跟住咧就附一啲證明文件啦，咁其實佢可以郵寄，咁係唔需要貼郵票，亦都可以電郵翻嚟，亦都可以傳真翻嚟嘅，咁又唔使擔心話，我寄翻嚟我唔穩陣，我唔知你哋收唔收到，我哋一個禮拜內會有一個短信通知確認我哋收到嘅，咁所以呢個唔使擔心。如果真係話，我都係想去交，咁其實又唔一定淨係去我哋旺角嗰個秘書處，我哋而家有8个喺港九新界夾埋有8个臨時服務中心噶嘛，嗰8个臨時服務中心咧。都可以幫手市民去處理，譬如有啲市民去到，我想問一下，或者我想攞個表格，或者我唔識填問一下，個服務中心嗰8个服務中心都可以幫到佢哋嘅，咁同埋都有足夠時間，真係唔使擔心。如果係合資格嘅話咧，我哋一定係會俾翻，即係我哋唔會話扣起唔俾嗰個消費券嗰個合資格嘅市民嘅，所以唔需要擔心噶。 可唔可以講下到目前為止，你哋收到幾多個申述嘅申請啊？ 我哋截到前日即系12号嘅数啦吓，我哋分咗应该大概有4000个系因为佢曾经提交过一个有效嘅申请攞强积金，而佢而家系话佢已经翻咗嚟香港噶啦咁样，咁就大概有4000个呢啲复核嘅申请。 OK， 可唔可以讲多次究竟申述嘅过程咧系要提交啲乜嘢嘅资料或者文件呢？ 可以，我哋冇指明。 冇指明嘅原因就係其實都嗱，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市民其實係要話俾我哋聽，佢其實冇即係佢可能翻咗嚟，或者佢冇離開過，其實佢係冇永久離開香港。咁即係你要話俾我聽，你係喺香港居住工作啦。其實好多資料都得嘅，譬如我舉個例啊，以我哋收到嘅一啲覆核，我見到咧好多市民可能會提交咗佢哋租約啦，即係佢可能住喺香港租約啦，或者係佢即係税單啦，或者係糧單啦，或者係例如有啲市民可能係啊，佢當時係一啲醫療嘅理由留咗喺香港，佢有啲睇醫生嘅記錄，即係其實市民你真係長期住喺香港，我諗都唔難去揾到一啲資料係話你其實喺香港噶嘛。咁、 okay. 我哋冇規限你一定要交乜交乜交乜，咁 一定寬鬆處理嘅，咁一定要填表噶。 佢有張表格，其實嗰個表格咧，最主要係你要填你個名啦、你個身份證 number， 同埋你要填個地址啦。因為我哋可能我哋會將嗰個結果係電郵或者係郵寄嗰個結果俾你嘅。 OK， 想問下，因為咧 簡單嘅， 嗱、你哋嘅新聞稿咧都有提到話咧，係填妥個表格咧，要連同短信通知嘅副本咧就交翻俾秘書處啊。咁有啲傳媒都訪問咗啲市民咧，就話都唔知道原來係需要有呢個短信嘅影印本啊，事前冇通知。因为政府俾呢啲市民嘅短信里面咧，净系叫佢哋咧就系以书面就提交佢哋嘅申述咧就俾翻秘书处，但就冇讲到话要乜嘢嘅文件资料咁。咁有啲人真系去到秘书处先知道啊，原来咧啲职员咧系要求个短信嘅影印本嘅，咁就觉得系冇咗预算啦。 我、明白嗱，因為嗰個短信大家都明白，嗰個短信唔能夠寫得太多資料。咁嗰個短信裏面咧就正正提話俾我市民聽佢係咩原因啦。咁然之後就話俾佢聽，咁最主要佢知道有得申述就冇咁擔心啦。就話俾佢14日內你可以書面申述。咁就有一個郵寄有一個電郵嘅有一個郵箱嘅地址嘅。咁就有個查詢電話嘅。咁其實如果而家打我哋1850000咧，係即刻都有一段講話咧，係講咗係應該可以點做，同埋係有頭先我講嗰四个途径都清楚讲咗，我哋个网站里边个计划网站咧都有讲得详细一啲嘅。咁至于话要攞嗰个短信嗰个副本咧，因为当市民去交嘅时候，我哋服务中心啲职员咧，其实唔系即刻帮你审核嘅，佢唔系我哋秘书处职员嚟嘅。咁佢系会收咗嗰、那个复检嗰个申请表格啦，即系睇下大家系咪填足嘢啊，签咗名咁样。咁点解会有个表格就是、方便秘书处可以好快速咁咧，即刻可以查核。到啊！呢個人呢、這個市民咧，就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係話不合資格，咁會加速處理。咁其實喺我哋嗰啲服務中心嘅職員咧，其實佢係知道我哋有曬影印嘅設備嘅，佢可以係即刻幫市民咧去影印佢嗰個短信嗰啲資料，幫佢哋去即係填妥嗰個資料，然之後遞交嘅，所以就唔使擔心嘅。 嗱，我哋头先都访问咗区议员啦，咁佢都反映有啲市民咧就打过你哋个热线咧就冇人听啊。其实有冇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有几多同事去到接呢个嘅热线电话，有几多条线，同埋即系有冇话收到几多个电话嘅求助咁样咧？ 哦，嗱，嗰個線路咧，我一下唔係好完全記得，但係咧，因為我哋收到成6-7萬嘅電話查詢啦，咁所以嗱個電話一定打得通，不過咧就未必係能夠，可能要等好耐先至接到入去嗰、那個接線員嗰度啦，咁所以我哋點解就頭先話我哋就即刻係錄咗一個短信嘅，其實咁今日大家打去都聽到，係一打去咧就會聽到就講話，如果你係收到呢個短信，其實你可以點做，咁變咗會大家即刻清晰係知道有四個方法啦，同埋如果你想攞個表格咧，都可以喺個網站下載嘅。咁但係你話我唔識上網下載咧，咁係要揾嗰、那個熱線裏邊嘅聯絡主任啦。咁我哋都會即刻有即叫佢撳幾多號，就希望可以快啲，因為好多市民打去可能係查詢好多嘢，咁我哋希望用呢個快啲嘅方法咧，就係如果市民只係想攞個表格咧，都大啲機會可以博到入去。咁但係大家係真係可以喺我哋嘅網站下載嗰個表格嘅。 OK， 嗱，仲有嗰個14日嘅申述期咧，咁有啲市民都覺得好似有啲急啊，咁會唔會可即係可唔可以考慮去到延長呢個申述期限呢？ 啊，我会咁睇啦。我哋定十四日，因为先先市民收到之后咧，我估市民都即系都系想快啲搞清楚。咁同埋，因为如果你即时有啲资料交翻翻嚟，其实就唔难嘅。嗰啲资料应该系随身都有。咁我哋都想尽快处理呢啲复核嘅。咁所以我哋就定咗大概系14日啦。咁但系如果市民有特别嘅理由，我真系过咗嗰14日，我先至搞到，我哋尽量会系酌情宽松处理啦。咁但系我谂14日最主要都系想大家都快啲处理咗嗰啲复检嘅申请。咁如果简单个案，我哋都可能能够即系我哋希望系话喺6个礼拜内咧都有个结果俾市民。同埋如果我哋收到真系想再攞多啲资料，我哋都会系尽快处理，就可以联络个市民去攞多啲资料啊嘛。 吓，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短信呢个嘅叫做发放信息嘅方法啦。因为咧头先区议员都反映啦，咁有啲长者咧可能真系成日听即系政府嘅一啲防止骗案嘅呼吁啊，咁佢收到短信咧，佢就唔即系佢唔相信自己不合资格啦，咁就以为系骗案，就冇理到，甚至系删除咗佢添。其实短信呢个方法可能对于某啲市民嚟讲咧，未必系一个即系最好嘅沟通方法嚟嘅。有冇其他嘅通知方法可以，譬如电话啊或者寄信都可以考虑下咧？ 我哋有个难度嘅，因为咧，因为我哋讲緊係六七百万嘅市民啊嘛，咁所以我哋成日强调都係明白嘅。如果有啲长者市民咧，可能佢自己唔收，其实佢嗰个电话唔一定要落自己嘅电话嘅。我哋成日强调就係我哋都係要靠嗰个电话咧去无论就住去申请啦，或者而家有复检，有啲资料要联络返个市民咧，我都一定要有个通讯。咁短信似乎係最简单，因为电话就真係驚骗案嘅。咁我哋都讲到明咧，就係我哋用个特定电话去发嗰个短信啦，我哋又有出新闻稿啦，都讲明嗰个特定电话，喺网站又查到特定电话，咁都系想市民即系清楚睇到就知道嗰个短信咧就系一个真系由政府计划去发放，因为如果用其他嘅话咧，我哋未必系可以攞到咁多资料啊，因为反而长者佢留一个佢屋企人啦或者其他相熟人嘅电话，因为嗰个电话系可以登记好多个都无限噶嘛，咁总之有人收到呢个信息去处理到佢嗰个申请嘅情况就可以噶啦嘛。 OK， 唔该晒黄鹤龄啊，多谢你吓。黄鹤龄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嚟噶。我哋争取时间听听听众胡先生嘅电话。胡生你好， 胡生你好， 系主持人， 系请讲啊， 请讲。 喉咙有少少沙， 系 咁咧。其实我就系收到，但系咧我打过嗰个电话，我差唔多打咗成个半钟头系冇人听嘅。 嗯。 咁另外一样嘢啦，就係、是、其实我唔知道原来要影印副本，我自己寄咗去俾佢㗎啦，但係如果咁样嘅问题，我唔知佢会唔会再俾返我，或者我係咪真係好似你啱啱嗰位小姐讲啦，我係要好多嘢嚟 prove 自己係喺香港。 即系你寄咗少少资料俾佢嘅，即系寄咗个申述俾当局嘅。 系啦，我寄晒，因为当其时咧，我攞走咗强积金，因为我打算系上大陆嗰度做嘢，但系做咗三个月左右啦， 亦都翻咗嚟啦吓。 系啦， 好，时间关系啊，多谢阿胡先生先，我哋听听七点半嘅新闻报道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74宗新冠病毒确诊，医管局呈报多5宗死亡个案。医管局话已有方案，有需要时可以将一半急症室病床、一半急症病床转为定点病床接收新冠病人。佛教医院舒缓治疗科一名女病人寻日确诊，已转送伊利沙伯医院。佛教医院同房有6名病人同5名员工确诊，其中一名有慢性疾病患者凌晨离世，个案将会计入听日数字。同房其他病人正系隔离治疗。另外涉及怀疑 Omicron BA.2.1.2.1 同 BA.4 或者5变异病毒株本地个案，分别增加62同32宗。 當局宣布即日起經深圳灣口岸、港珠澳大橋口岸和機場往內地或者澳門的旅客，如果核酸檢測陽性，會即時獲發隔離令，安排往社區隔離設施。當局將大埔富亨邨亨裕樓列為受限區域，下午5點起圍封強制檢測，目標是明早9時完成。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點前接受檢測。另外，屯門湖景邨湖翠樓亦圍封強檢，目標是明早上午約11點完成行動，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點前接受檢測。政府沙季將會推出3幅住宅地招標，包括沙田顯和里、葵涌麗江街地皮，並重推早前流標的屯門青山公路地皮，可提供2020個單位，三幅住宅地合共提供約2600個單位。政府表示，第二季計及不同來源的私人房屋供應，總供應約3210個單位，連同第一季2100個單位的土地供應，今個財政年度上半年來自不同來源供應合共約5350個單位，是今年私人房屋供應目標大約四成。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對全年土地供應能否達標感到審慎樂觀，又說季度之間供應出現波幅並不出奇，強調土地來源要多，政府一定主導土地供應，不會單一聚焦賣地，會顧及多方面供應來源。2019年10月國慶日在荃灣示威衝突中被警員開槍擊中的青年曾志健，涉嫌暴動及襲警罪，他早前缺席聆訊，昨天在西貢因為沒有按照法定指令歸押被捕，下午在屯門法，下午在區域法院提堂，法官將案押後到9月13日再訊，期間曾志健需要還押，幾十名市民到庭旁聽案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周末同下周持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温思劳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童子街近住石荫商场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咁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车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长城壮， 萧红雪正带着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不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他出局，陈开仪会怎样扭转今次杂志社的难关？ 国剧夜场城壮，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 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早晨，小乐文。 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小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到。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港队在世界运动会连取三面铜牌，三名武术代表杨子莹在女子刀术军术全能项目，李泳蓉在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以及杨仲熙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分别摘铜，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湖景村湖翠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咧，就系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咧，关于垃圾处理嘅问题啊，麦家俊吓。嗱，因为咧就而家香港每日需要处理11,000公吨嘅都市固体废物，即系垃圾啦。咁而家咧就由新界东北堆填区同埋新界西嘅堆填区咧系负责接收呢啲嘅都市固体废物嘅咁。咁但系政府咧又有一个嘅一个减废嘅蓝图啦，就讲到话咧就希望喺2035年咧就达到咧就所谓零废。堆填就不要再堆填这回事了。所以其实现在政府都是在建立两个的这个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其实呢即是焚化炉。第一座就是已经在建立了，就在石鼓洲的附近。第二座就是选址在屯门的曾咀中部煤灰湖，会是兴建第二座的焚化炉，亦都是研究会不会在第三座呢。希望就当在这些焚化炉陆续落成之后，这些的头先讲啦，新界东北同埋新界西嘅两个嘅堆填区咧就可以停用啦。不过咧就阿麦家俊啊，寻日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就喺立法会上面关注到咧，其实而家呢啲嘅堆填区咧，因为喺个譬如运送嘅过程啊，都引起一啲嘅居民嘅一啲意见啦，甚至咧其实喺深圳嗰边咧，罗湖同埋南山区嘅居民咧，对呢啲嘅堆填区咧都有不满嘅意见，就问到政府咧可唔可以咧早啲去到咧系停止呢啲堆填区嘅运作。 是啊，咁关于即係停止堆填区嘅运作呢，即係我哋计一计嘅时间呢，因为即係政府嗰边都公布啦，即係喺嗰个我哋所谓嘅 iPark 2或者第二期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完工之前呢，都应该係会继续使用。咁所以其实呢可以预计呢，起码仲有8年呢都仲会喺嗰度会继续使用个堆填区。 不如我哋都呼吁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啦。咁如果大家係都觉得係唔知大家点样睇呢个堆填区对你嘅生活有冇影响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1872311。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打鼓岭区乡事委员会主席陈月明啊。陈月明你好， 陈月明你好， 你好啊，陆生，陆生你好。 点解喺立法会提出呢个问题咧？系咪都收到啲居民或者系即系深圳嘅居民嘅意见呢？ 其实咧，都因为依家自己多咗个平台啦，身份咧立法会议员啦，其实提呢个问题咧，从我。在村委会已经是在度一路喺度讲紧，讲到今日嚟到立法会，咁啊对我哋当区嘅居民啦，都系好大嘅影响。同时对头先你都讲到介绍过，对深圳嘅居民都好大嘅影响。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打鼓岭呢个地理位置咧系连接港深嘅陆路系最近嘅。2公里以内是覆盖好多嘅居民区同埋莲塘深圳嗰边嘅住宅区嘅。 係。即係话如果有啲居民係要来往内地同香港两地呢，就可能会同呢啲即係堆填区运送垃圾嘅路线重叠，係咪咩意思呀？ 或者我觉得清楚啲先啦。 Okay, 我只是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打鼓岭区这个地理位置，因为近期我收到很多个投诉是来自深圳那边的。 嗯 嗯。是啊，深圳那边呢就 send 了很多个 email 啊，其实都不是近期的事，在去年开始已经是有的。那我当区的居民呢就一直都在这里反映这个意见。那他那个影响呢，刚才你都介绍到了，无论在堆填那个位置，加埋依家嗰个二次个污染，因为啲垃圾系全港九新界咁样运到嚟打鼓岭噶嘛，所以系对当区咧就系好受影响嘅。 嗯，不如首先讲下，其实新界东北堆填区距离打鼓岭有几近，或者嗰啲道路会唔会因此受影响咧？那个影响系点样咧？可唔可同埋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 新界东北堆填区咧，其实同打鼓岭系黐住嘅，喺地理上咧，堆填區咧其實半徑係兩公里，已經係涵蓋咗我哋打鼓嶺區大部分嗰個村落，係頭先已過，以及蓮塘香園圍口岸，以及深圳羅芳村蓮塘一帶嘅居民。咁佢所產生嗰個臭味啦，對周邊嘅居民造成嘅影響。咁而堆填區周邊嘅無論喺河流啊、溪間啊、明渠等嘅各種嘅水道咧，都係受影響嘅。 嗯。 嗯，哦，咁深圳吓，咁深圳嘅居民又系有咩意见啊？ 佢意见就系因为其实好臭，嗰啲臭味咧，你每日都闻到啊！我近喺从我喺七月六号特首第一次喺立法会个答问大会度咧，我提出咗个问题之后咧，讲嗰、那个阻隔性设施啊，影响嗰个口岸经济，特别系堆填区啊。我在單單到今日為止，我那個閱讀量已經是去到90万，那我收到超過2000個文字的email， 包括 email 啊，同埋一些 facts 啊，一些信息啊，那個意見啦，反映的意見啦，最主要是一個臭味的意見。 嗯 OK， 明白。咁你都头先你都提过啦，就係、是、我哋其实见到如果根据政府嗰边公布嘅年期呢，咁就应该睇个款呢，而家喺东北嗰边嘅堆填区呢，起码都要去到2030年。咁就住呢一个状况呢，你建议政府係会做啲乜嘢呢？ 我其实我提出咗一个建议嘅，就係第一啦，一个係短期嗰个方案啦。 嗯。 其实短期呢，我觉得政府呢係要检视佢依家嗰个现场嗰园区嗰个管理啊，同埋一啲依家我哋科技好发达啦，用啲科技一啲方法啊，会唔会将啲臭味或者污染嘅环境去降低啊。咁長期咧係必須要真係趕快去起垃圾焚化爐。其實堆填咧已經係一個好落後一個設施嚟嘅。 嗯， 明白。 咁但係都根據即係政府嘅計劃啦，咁其實要等到第二期嘅焚化爐啊，即係講緊係屯門爭咀個焚化爐落成咗之後咧。这个新界东北的堆填区才会停止接收垃圾，所以个时间可能会是2030年或者打后。看来因为始终个起步都慢，开始兴建的时间都慢，所以看来 都不是一个急得来的事，是不是呢？ 我觉得呢，现在新一届的政府啦，李家超特首都讲咗，以结果为目标，亦都系讲到其实我哋可以压缩一啲时间嘅。点解会咁长呢？就系、是、一啲可能一计划一啲咨询咁个程序啊。咁我依家觉得新一届政府咧，其实起码要压缩一半，去尽快去解决呢个问题嘅，系可以做到嘅。 嗯，吓、啊，咁有冇同即系政府去到探讨过啊？即系咪有呢啲压缩嘅空间咧？ 我哋冇深入去探讨，但系一路咧都系讲紧呢个拆墙松绑啊，政府一啲重叠啊，一啲程序啊，系要简单化嘅啊。我相信咧，因为上次咧，我寻日咧发完言之后，局长咧。都好主動咁樣去溝通，咁啊嚟緊呢個星期咧，我都會約局長咧去傾呢一個問題。 頭先講嘅短期有啲咩方案，啊長期係要點，大概係咩年度啊會起到第三個，我覺得要起碼要俾翻一個承諾先咯。 嗯 嗯。咁頭先咧，即係徐業明都提到咧，就係話你覺得即係而家科技上可以幫到手啦。其實係咪你以你所知就已經係有啲科技係可以令到堆填區裏面嘅狀況即係冇咁即係冇咁難堪咧？因為你話就算係即係要快一半年期啦，咁都仲要等四五年喎。 係啊，其實依家咧好多個科技咧就係都講緊轉廢為能啊。 嗯。 其實我哋從譬如係源头嗰度做起，局长咧都系讲到啦，其实依家咧好多嗰啲堆填啦，佢哋系尽量会去减少一啲臭味嗰、那个影响嘅。咁啊，局长都承诺嘅，佢会去提建议、提方案俾我哋嘅。 其实陈月明看回这个东北的堆填区，其实1995年开始就已经运作了。以你所知，其实来自深圳居民的意见是近年才比较多，还是其实1995年以来一直都有呢？ 其实我听深圳的居民给我写来的 email， 他在过往几年他一直都是有直接写这个邮件给环保处、环保局。其实环保处、环保局都有回复给他们的，不过呢就有他有他们写，那环保局也都是回，但是那个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不特止近年还恶化了那个臭味。 详情是怎样 呢？所以呢就西界政府呢他就直接就发了一些信息给我，还有发了很多邮件给我，那我就将他这个民意啦，这个信息呢就传达返俾局方咯。 嗯，其实即因为呢当然政府其实已经有计划想关闭个堆填区啦，不过要有待呢这个嘅焚化炉落成呢才可以讲到关闭堆填区啦。咁呢段时间呢政府就话有实际嘅需要呢喺呢段嘅过渡时间呢有限度扩建堆填区。你嘅睇法系点呀？ 因为佢依家仲系堆緊第一期嗰个面积嘅。第一期的面積呢它本來就是說2016年會完成，但是呢它最近呢就要擴建啦，但是它第一期呢它還是有三到五年左右就要堆滿，而局長呢它說它會親自來去處理這件事的。我怎麼看啊，那我都是一路都是這樣講，跟局長講盡快去咩啦，去找地方去做垃圾焚化爐，短期呢真係要檢視一下內部嗰個管理，我相信係可以減低咗嗰個臭味同埋嗰個污染同埋環境嗰個影響嘅。 即是说如果这段时间即政府需要去到做任何的在立法会去到讨论或者申请去到拨款去到扩建堆填区，你是不是会反对？ 他已经拨了款了，他2013年的时候第二期扩建拨款已经通过了，钱已经拨了了。而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那个标已经发了出去给承建商了。 OK， 咁即系 我哋就会比较担心啦，同埋即系意见大啦。管理越嚟越差，个臭味越嚟越重，仲要扩建，仲要继续堆。 系，咁而家有咩行动咧？即系可以同系要继续同政府去到讨论啦，系咪啊？ 我哋先沟通先啦，因为新一届个政府啦，咁而我都睇到特首同埋司长都好主动啦。寻日你睇到新闻。個前廳會議啊，咁我都提出咗呢個問題，咁佢哋都話會落區睇，局長喺立法會度已經公開講，佢會親自佢會去關心呢個問題嘅， okay。 所以我對新一屆嘅政府有信心啦，亦都係會俾時間嘅。 好啊，唔該曬陳月明，多謝你嚇。 唔该晒你， 唔该晒你。陈月明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亦都系打鼓岭区乡事委员会主席啦。跟住落嚟咧，孟家俊，不如我哋都同一啲嘅环保组织倾倾啦。电话旁边咧有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啊，朱汉强你好， 朱汉强你好， 系主持人好。 咁頭先都有議員提到咧，就話即係希望可以再早啲咧，去到關閉咧，就係新界東北同埋新界西兩個嘅堆填區啊。你覺得有冇空間，有冇可能咧？ 仲要啲時間啦，因為我能夠明白咗咧，即係當初政府喺規劃堆填區嘅時候咧，佢冇一個區域嘅觀念去睇，咁所以如果你講緊即係講遠啲，1997年之前嘅時候咧，做一個環評研究咧，即係睇香港境內嘅啫，對周邊嘅地方有冇影響咧，其實冇睇。咁呢個亦都好似我哋以前咁咧，夏天嘅時候，我哋嘅污染物可能吹到去北方，到到冬天嘅時候咧，以前啲空氣污染物北方吹翻落嚟嘅。都是缺乏了一种即系区域合作协作的一种嘅原因底下出的结果咯。不过我想提多句咧，其实我哋本地都曾经试过，以前新界东南即系将军澳东填区咧，亦都因为啲废物嘅，特别系有机废物嘅味道啦，咁啊令到咧就俾咗好大压力，不过后来咧就将呢个将军澳东填区咧系禁收呢个有机污染物，即系特别系厨余呢一类嘅废物咯，咁啊希望减少对民居嘅一个影响。至於剛才主持人問到的就是有沒有空間呢，我們就會遇到兩個問題了。始終我們現在最大的都市固體廢物就是廚餘。如果今天你說是刪曬堆填區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呢，那我們都要想出路。現在呢有兩個位置我們可以這樣思考。一個呢就是我們的廚餘處理中心呢，大概按現在政府的資源藍圖呢 ,2035 年到呢頂曬籠咧，都係處理到 50% 嘅廚餘，即係大概1500公噸到。咁其實仲有一半都冇處理嘅。頭先陳議員所講嘅咧，有臭味咧，其實都係主要就包括呢啲廚餘嘅有機物。所以如果你剩翻一半嘅話，你唔去盡早有一啲廚餘處理中心加快或者增設更加多嘅話咧，呢個問題比較難搞。咁當然咧，你可能講話喂，你唔擺喺呢地方，咁你不如攞去焚化啦咁樣。咁呢個的確可以係一種方法，係呢個唔係一個聰明嘅方法。原因咧，你知道廚餘係濕水分比較多嘛，你用一個火或者用一個高温去燒嘅時候，你要好多嘅能源去處理。咁要你咁做嗰個代價就係咩咧？用好鬼嘅代價去燒一啲濕嘅東西。咁所以對到最撈尾都係啲即係兩害相。全取其輕究竟點做？所以頭先講緊就係話，治本之道，即係唔要有啲臭味出到嚟啦。一個應該係之前嘅規劃嘅安排啦，即係唔好擺呢啲廠涉及嘅物居或者風向影響啦。另一個廚餘嘅處理設施要加快，同埋要盡早更加多咁落實，先至可以從個味道根源去解決到部分嘅。 在过往来讲呢，其实这几年都开始有民间和商界的组织呢，就开始去关注厨余的处理方式啦，咁亦都有啲新的科技去做。咁但其实呢啲功效或者是鼓励民间和商界去参与呢样嘢的成效或者估计的成效是几大呢，帮唔帮到手呢，定还是都是杯水车薪呢？ 當然有兩種考慮，一定有用嘅，就唔會杯水車薪，亦都冇一個獨步單方嘅。譬如你睇翻資源藍圖，你咪的確有寫到一啲嘅，即係除咗透呢個大型嘅處理設施嘅廚廠之外咧，其實有啲唔係叫新科技，譬如用呢個黑水芒啦，用呢啲咁嘅方法，即係生物嘅方法去處理廚餘，亦都可以產生到一啲即係高效益嘅一啲副產品出到嚟。其實呢個部分咧，就政府就未再去講，但我知道民間咧已經有啲業者係做呢啲，喺外國亦都有成效。咁我諗呢個部分要講多啲啦。另一個部分，政府咧就用污水處理廠，即係而家二級污水處理廠嘅地方去做埋呢個處理呢啲廚餘嘅部分。咁呢都係要鼓勵嘅，因為真係唔獨步單方。但係我覺得仲有一個咧係做緊嘅，大家應該要支持同埋要加快，即係認真做就係廢物收費。我哋嗰個廢物量咧。就里面睇讲嘅呢三成即最多嘅都估呢就係廚餘啦。但係如果你能夠廢物收費做得好嘅時候呢，減量如果外地嘅經驗就係兩成到三成嘛。譬如而家我咁講啊，我喺台北咁講先啦，2000年嘅時候去實施廢物收費，到而家呢一刻抌喺堆填區嘅廢物係2000年去實施廢物收費嘅時候仲要減少三成以上。咁你睇到一個廢物有效咁執行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大量可以減少咗啲。咁針對廚餘當然啦，仲有啲即係適食嘅運動啊，呢啲係要大力去做咯。咁我覺得係要幾管一齊齊下咧，先至有可能減少咗 除了對本地嗰個堆填或者焚化壓力之外，另一個咧亦都對周邊嘅居民或者在地居民係一個負責任嘅做法嚟嘅。 嗱，而家都想同你倾下关于焚化炉嘅规划啦。咁而家即系政府就起紧第一期嘅焚化炉啦，石鼓洲咁啊，策划紧第二期就屯门争咀啦。咁都有考虑紧咧，就系究竟需唔需要起第三期嘅焚化炉啦，同埋做紧一啲选址研究啊。你点睇呢个第三期焚化炉有冇需要兴建咧？ 嗱，呢个部分咧，我谂用数学题同大家倾啦，唔系因为我哋环保团体讲咩，但系讲到呢度系要打政府屁股嘅。因为咧，佢第一个焚化炉咧，即系你睇主持人讲嘅咧，3000公吨；第二座预计4000公吨，第三座如果有嘅咧，预计都系大概4000公吨，加埋呢三条数咧，系11000公吨。大家我哋堆填区系焚化炉系处理我哋嘅都市固体废物。而家我哋个都市固体废物有几多咧？系11000公吨。即系话起晒三座咧，你可以翘埋双手，好似乜嘢都唔使做就解决晒。咁我哋唔係一直過去講咗，就係有廢物收費啊，或者一啲即係生產者暫發規啊，或者其他啲減廢工作，係咪代表咗呢啲工作無效呢？點解就係靠呢三座焚化爐諗住去解決呢啲問題？我提醒一樣嘅情況就係、是、先幾個月嘅時候呢，香港嘅政府官員、環保署嘅官員仲話呢，要效法新加坡啊，多起焚化爐啊，要追落後。我想講嘅例子就係呢，新加坡由1970年代開始有第一座焚化爐之後呢，佢的確要追落後啦，佢平均每8年咧要起一座，佢到而家咧諗住要起第六座，因為就係你廢物如果唔控制源頭個量，淨係靠焚化爐去做，諗住多爐多得焚化爐個爐啊，咁唔係一個可持續嘅做法嚟嘅。而另外一個咧，我想講嘅就係焚化爐係一個現代唔三貴，好貴個貴，因為佢建造貴、營運貴、維修都貴，所以我哋你睇埋呢啲嘅時候，全部都係納税人嘅錢啊！當然，我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完全係講緊環保團體點諗。你諗下，而家我哋香港都市固體廢物裏面咧，廢紙我哋成日都講係可以回收嘛，但我哋個回收率只係得30%到，塑膠係得11%。我哋即係意思就係咩咧？有70%到嘅廢紙落入咗而家嘅堆填區或者未來嘅焚化爐，塑膠平均100個當係膠樽嘅話，得10個攞咗去回收或者處理，未來90%嘅都會喺堆填區或者焚化爐。呢啲明明係資源嚟㗎，我哋結果要用貴嘅燃料能源去用運作焚化方式去燒我哋嘅資源。其實呢個唔係一個聰明同明智嘅方法。所以頭先我講過，三座焚化爐加埋11000公噸，呢啲咁嘅做法去解決而家嘅問題，可能就代表咗而家我哋嘅減廢嘅措施力度唔夠，同埋政府嘅決心未夠啦。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驗證嚟。 Okay. 但翻本身擾民嘅嗰、那個情況咧，即係都仲未解決到，就係未來嗰幾年咧，即係就算我哋話係咪真係去減廢，或者係有新嘅焚化爐，或者係即係喺嗰個廚嗰個處理咧，都係仍然解決唔到嗰個擾民嘅問題。咁你點睇咧？ 大概半分鐘時間啊！ 嗱，我覺得咧一度都有，不過咧呢、這個程度，我覺得相對咧已經係即係兩害相傳幾皮兵噶啦。咁你唯一要做嘅咧，呢幾年就真係冇辦法噶啦，因為你冇其他更加有效嘅替代方法嘛，所以我覺得做一個好嘅經驗訓練就係呢個教訓，就係話我哋更加要做好減廢、做好廚餘嘅管理同埋減量咯。如果唔做好呢樣嘢嘅話咧，我哋唔會有一個好嘅結果嘅。 好，唔該曬朱漢強，多謝你啊。 系 朱汉强咧，就系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嚟嘅。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想去到减废啦。咁就要睇睇咧，究竟政府推出嚟嘅措施系几时同埋有冇效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咯。拜拜， 拜拜。